走翻嚟啦。 哇，好快啦！其實我都研究一下啫，何行都有團購，冇理由你賴 有嘅，唔係我哋兩個衰一啲啫，越講越過分。嗱，我助興咗你少少，唔好意思，我幫你諗埋一份 點貨。 嗱，其實唔係嘅，咁我本來諗緊過身噶嘛，咁佢而家撩起我，咪講下咯。 搭錯線，即係超級無敵搭錯線 兩樣嘢。 其實過身嘅啫，冇團購 嘅喎。其實可以 壽版嗰啲咧，即係我突然間度諗，譬如話。你骨灰位梗系冇啦，但系你寿板啊、寿衣啊、 殓葬啊嗰啲嘢， 嗰啲 service 唔系啊，梗唔同啦。你团购啊，价钱唔同啦，做法唔同啦，仪式唔同啦。 即系咁讲，譬如我哋两个都 agree 咗 啊嘛 ，agree 咗道教咁讲啊。但我哋两个都唔计，我哋我今日两个诶，或者凑够五个都系道教嘅人去团购嘅，其实得噶 ，service 嚟嘅啫嘛。 或者买寿板咯， 即系一百，即系 嗰个寿板都贵噶。 除非你买，但系佢又唔会俾你买定噶嘛。 唔系，即系。嗱，系啦，即系其实可以买定嘅。 你除非 你可以自己存仓噶嘛，因为我有啲老人家咧，其实而家有啲老人家都会买定噶，然之后佢系会存喺一个仓。 哇，呢个存仓就贵啦。 唔系，有啲系有啲有呢啲 service 噶，有噶。即系我买完，我拣完，我要嗰个色，我要嗰只款，我俾咗钱你，你帮我摆起佢。 即系唔系嗰啲 有噶？ 我谂迟啲唔止系团购咧，有版花卖。 呢个版花， 即系个 流花啲朋友， 系啦，个副棺材未做出嚟咧，你要订定 嗰嚿木。 系啦， 即系未啱啱仲生紧啊嘛。 其实我觉得而家已经冇咗呢样嘢嘅。点解咁讲咧？一开始兴环保啊，我讲真嘅，而家已经去咗另外一啲叫做环保木啦。即系 depends on 咧，咪有钱佬咧，有钱佬就话我唔得，我要最贵嗰啲咁，冇得讲啊。但系如果真系环保木就好。 其实我觉得为你用纸嗰啲卡通纸咧，嗰啲好硬净噶嘛，即系你嗰啲嗰啲瓦通啊，瓦通纸咧做副棺材咗，跟住油靓佢都鬼知咩？ 靓嘅竹都得噶、 啊，我想讲，其实 竹都唔环保嘛， 唔系竹环保， 啊唔系喎，纸都唔环保，不过就冇木咁 系啊，嘥嘅，即系你木真系可以再用啊嘛，好多嘢。 以前咧有外国有人提出过噶呢个议案，即系咧系佢哋啲即系先人走最后一程嘅时候咧，用呢啲环保，即系譬如用紙 有而家咪 用纸咯， 系呢啲国外最环保。 成个人就内 销，嗰个棺材冇底嘅，一送去嗰度咧就拎走，咁啊成件馅咁又去烧嘅啫，就唔烧腐木，唔准烧噶。 其实以前有一段时间香港都系咁噶，唔系即系我意思系有，即系譬如你比即系点讲咧，比较穷少少嗰啲，或者系唔想使得太多钱喺个殡仪嗰边咧，咁佢哋会真系唔买棺噶，用只包咁样烧，话你都系烧啫嘛，你都系要入边嗰个，即系你搵嗰个灰啫嘛，即系讲真嘅，其实我觉得个棺系冇用噶， 即系好似帮衬我咁单剪发，斋剪咁样，佢又斋烧 嘢嚟嘅，咁你可以灵堂诸如此类。 我太婆过身嘅时候，其实都系好似佢咁噶，即系我哋譬如我太婆过身嘅时候咧，佢会租一个冰棺， 系啦， 因为我哋系传统嘅我哋个村咧，嗰个习俗系要喺祠堂，因为其实佢差唔多80岁嗰啲高龄噶啦，咁佢系直情系过咗五代，即系五代同堂嗰啲，咁佢就喺祠堂嗰度做嘅。 系， 咁佢系租咗个冰棺，咁我太婆就喺入边嘅。咁到我哋符灵啊之类，都系用即系嗰个冰棺嘅，因为你知啦，都摆咗一阵噶嘛。 用嘅咩？ 冰 冧冰做嘅喎。 唔系，即系佢叫冰棺，但其实雪柜。 哦， 佢哋大陆叫冰棺噶嘛，你知道？ 哦， 即系用翻佢哋个 terms 啦，因为我 系 咁样听翻嚟噶嘛。 放 嗰 度去。 佢系一个真系专用嘅一个雪柜，系放呢啲嘅 冻嗰啲，即系外国嗰啲 雪柜， 大型 雪 柜， 系，但系佢系度，即系佢系放一个人啦，即 系 好似个冻肉铺咁样，好似咧。咁佢哋就譬如话我哋要符灵噶嘛，咁都系用嗰嚿嘢嘅，然之后去到殡仪馆咧，佢会换另一个落去咧，其实嗰个系。是属于殡仪馆的、到我们送入去烧的时候呢，即好像 Lam 说的，现在还有的，都是真的一个框，咁你下面是有块铁板的嘛，咁你要推那个遗体入去火化炉的嘛，咁他就会将那个棺材的框呢就冚下去，咁你要看住他入去入炉的嘛，咁到你按掣落闸的时候呢，咁他咪抽起了那块板直接入去个炉里、 有的， 是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 OK 的、因为你副棺你又烧好，你想想一嚿木叫烧好久要消失 完， 系啊，其实你都要个骨灰啫，咁你要个木嚟做乜啫？ 同埋内地 唔系灰嚟嘅， 同埋内地真嘅唔系灰嚟嘅，内地啲火炉系唔够热 嘅。唔系香港嗰啲唔系烧到变灰嘅，烧到好似冰崩波壳咁。 内地嗰啲， 咁我想问点解 好严重嘅内地？ 佢根本系唔系灰，系一袋壳嚟嘅啫嘛。 你燒到嗰啲骨咧脆曬，然後咧揾布嗰啲壓碎佢俾你嘅啫，唔係真係燒到變哇，燒到變灰，燒幾耐又要幾高温啊！ 內地嗰啲咧，我太婆過身嘅時候咧，你知唔知佢係唔夠熱到一個咩點啊？ 嗯， 佢係咧燒一陣咧，然之後要攞嘢落去撩 嘅。嗯， 你明唔明？所以我就係話俾你聽，好流咯。 即其实讲真嘅，真系我觉得即系唔好话乜嘢啦。如果系唔介意去做大点老师嘅，咁不如做完大点老师，跟住去做即系撒翻喺嗰个叫咩 骨灰公园， 系啦，咁就非常之简单。 我觉得做大点老师之前，即系大家可能会谂下器官捐赠啦，因为其实而家香港有好多病人咧，佢哋系等候紧一啲器官移植，系等候好耐嘅。你谂下，你要等丝肝。就话等一啲 系政府问题， 系尸体嗰啲咁样嘅内脏咧，要等好耐噶嘛。但系有时有啲，譬如话即系一啲急嘅意外啊，而过身咧，即系 可以捐得到就捐， 系啦，可以捐得到就捐啦，真系。 嗱，即系咁讲，其实我都有填过呢份 form 嘅，但系香港条法例好 Q 戆居嘅，即系我唔系 去到最尾，你家人同意都 同意就。 我想问我得一个人咁点啊？ 咁咪冇唔使问人咯？ 唔系，我签完跟住我打个电话去嗰、那個叫咩威爾斯親王醫院打電話翻嚟，即係我有個阿喬文啊嘛，同我即係我話如果因為我話我簽咗大點老師，咁我想問我捐埋遺體，跟住我講俾我都寫咗嘅，可唔可以覆翻我究竟你哋而一個 law 係點樣？跟住因為佢哋之前同阿喬講依樣嘢就係，如果你冇親人嘅話，你都係唔可以捐。OK。 如果 你冇亲人， 如果好似嗰啲咩买保险做嗰个叫咩生咩死前契约嗰啲咧，即系我喺 都唔得， 都唔得噶。 我 家人 ban 咗你啦，到最后一刻家人 ban 咗你都唔 唔系。听我讲 ，even 我而家一个人喺香港，我冇亲戚喺嗰度，我写埋律师信，写埋 notary public， 即系写晒所有嘢去 prove 呢样嘢。都唔得， 即系做晒呢啲咁样嘅法律嘅文书，都唔承认，都唔认受嘅， 唔可以捐。所以 that's why 其实香港系一条戆居嘅，因为 咁啲孤儿点算？ 唔好意思啊，即系咁讲。如果香港有有啲嗰啲叫咩？嗰啲乞 ，sorry， 我唔应该用乞衣，嗰啲劳荒者、拾荒者。 拾荒者， 香港冇乞衣嘅，只有拾荒 者、 劳叔。 吓，劳叔者，我唔识形容。 孤儿嗰啲都系啦， 即系嗰啲都系。原来佢哋其实有人喺街度死咗噶嘛，咁其实有啲器官我用得噶嘛， 系 完全都唔用得。 唔系，其实唔系，嗱。你我覺得呢樣嘢咧，即係好似靈枉無縱咧，唔係靈縱無枉咧，其實有好處嘅，即係唔會有冤獄啦。但係呢啲法例咧，唔係戇居啊，其實佢亦都有保障嘅。你有啲不法分子咧， 明 即係我揾唔到你家人，我劏咗佢先講啦，咁樣啲即係難搞噶嘛。 但係而家我做曬咁多樣嘢，我話如果我 呢個又矯枉過正啦， 係即係我有同佢講話，我不如揾埋 notary public 啦， 即係揾埋律師第三。 系啊， 都唔得，打 咩？ 咁都唔得，除嗱，即系如果呢啲咁啦，除非有一个情况你唔得嘅啫，大佬你。 但系点解可以大点老师得？ 系咯，你啊， 点解我可以做咗大点老师咧？ 大点老师，但嗰份嘢都唔要噶啦，系嘛？ 即系好得意啊！捐赠器官就唔得，但做大点老师得。 真系要惊贩卖啊嘛！惊你不法之徒贩卖啊嘛！ 我点解即系可能惊做原因就系因为尸体贩卖，所以咧，所以我要捐遗体啫嘛。 嗯，唔系器官尸体贩卖就值钱嘅， 器 官贵啊嘛， 器官 贩卖， 器官贩卖都唔够尸体贩卖值钱，尸体贩卖仲值钱，一个 death body。 即系有好多嘢攞啊嘛， 二十万英镑喎， 系咪好好？因为好多人 唔系，全部嚟做研究咯，俾人哋做 cut cut 所以其实所有嘢都系有钱嘅，即系所有嘢你个 器官 每一忽都系钱嚟嘅。 即系如果嗰个人系，譬如佢系器官全部唔掂嘅，反而成个 body 卖贵，即 系问题噶， 做唔到 病理研究咯， 都话就全部用病理研究， 系咯， 佢都照二十。 嗱，我嗰个笑话俾你听啊，我因为我搵唔翻段片啊，咁嗰阵时我我唔记得喺 唔紧要。再找到的时候我们放在一个 group 里面。没真的找不到那个已经太久了。那你是为什么会有这件事发生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做大点老师其实二十几年前已经想做大点老师的原因呢其实很好笑的。那个就是有个人在外国死了。那他爹地就是他的女儿死了的。那以为他烧了诸如此类隔了十几年之后突然间在外国 譬如他那個人住美國的，咁突然間有個法國的人就話：啊、哦，我哋用緊你嘅條女，用緊你嘅女死咗個女條屍體乜乜乜， 做緊你研究係。 係啦，咁跟住佢話嚇，我個人我個女死咗廿年嘅咯噃，即係隔咗好長時間嘅。 保存得好好、啊、喎， 因為全部擺冰嘅。原來喺外國咧，好多時話死咗或者燒咗都好咧，佢哋用咗去包，跟住就地下去賣。咁所以原來全世界咁多，點解咁多地方去發明藥啊？咁咁多嗰啲研究咁出名，即系点解嗰啲 黑市买埋尸体？ 黑市买埋尸体好紧要、哦，所以点解我知系一个死人尸体系$200,000？ 咁、欸、我识嗰个 friend 佢都值钱噶， 咁、啊、可以嘅， 因为佢又做唔到器官捐赠嘅，但佢眼有黄斑啦、啊、肾亏啦、心衰竭啦，系咪先？咩即系样样捐唔到噶？ 喂， 成份拎去俾人研究点啦？ 唔系即系 造福人群啦、啊，都系。 你谂下啦，系咪先？有黄斑就捐，角膜捐唔到啦，系咪先？肾亏又捐唔到啦， 唔得啦， 系咪先？心衰竭嘅心又唔用得。 其实佢最好一样嘢，真系做大添，即系我或者我多咗口啦，但做大点老师系一件好事嚟嘅、嗯，因为人就太渺小啦。 即系契弟死啦，都用嘅。 唔系，咁我觉得我自己死。即系其实我做紧，我系签咗大点老师嘅。咁我唯一个方法就系、是、我觉得我自己人好渺小。咁你可以造福广人群嘅，不如我相信我觉得我系一个香港人啦。咁、我觉得我捐翻俾香港我唔系捐俾香港大学嘅、我系捐俾 CU 嘅，因为 CU 系第一批做先嘅。 咁、中文大学。 中文大学。咁、即系嗰个叫大念 大念老师， 大念咩？系咪叫我唔记得？ 大体老师， 大体老师， 大体老师系大体老师， 即系咪佢有两款叫法？ 佢哋个 terms 叫大体老师， 佢两个叫佢两间公唔系两间学校都两个叫法嘅，总之都系捐赠遗体去俾佢研究，医学部研究咯， 研究或者系有啲香港大学就应该系俾佢哋啲学生上堂用嘅， 其实 OK 噶，即系或者呢样研究有好乜都好啦，横掂都系一个区学啫。 抽皮 我哋今晚系讲网球，点解变咗大体老师？ 唔系，咁我觉得网球 咁我哋系无所不谈，咩都讲下噶嘛。 真系，天方夜谭啊！就 讲翻网购啊，我想问咧，你哋有冇曾几何时咧见到咧，即系有篇趣闻啦。其实我系即系呢排先见到嘅。内地啲趣闻嚟嘅，好搞笑嘅。有个酒商啦，佢推出咗一个网购嘅产品，叫咩呢？饮酒饮到你死为止。佢每日都公平供你一支酒咯。饮到你。死嗰日为止咯。 哦，咁内地啲酒好快死啫，你咁饮饭， 真系好神奇喎、啊！ 都唔使供好耐啫，系嘛？ 九，我唔知好似系咧，好似九千几蚊咋，定唔知九万？好似九千几蚊。 你要明白佢讲紧乜嘢先？嗰个系咪真系酒嚟噶？ 爆水嚟噶。 化学物嚟嘅啫，啲安装大 水仲惨过潲水系嘛？ 嗰啲劲过晒，嗰啲或者系嗰啲研究用嗰啲咧，你试下饮咯。 化学型 系化学嘢嚟。 香港曾经做过假酒料嘅点咧？嗱，你用嗰啲工业火酒系咩色噶？ 我唔识啊， 工业火酒冇色噶，都系透明噶。 梗唔系啦，工业火酒蓝色嘅，一定要加落去噶。嗰啲火酒系点？ 咦，咁嗰个上次嗰个影印机嗰位工程人员呃鬼我，佢俾咗支透明嘅，佢话工业火酒攞嚟俾我抹，佢影印机大机咧上面有抹发玻璃，有发黑色嘅，唔系有发白色嘅，因为成日咧污糟，我以前公司画图咧，啲人要成日攞个画完嗰幅图咧落去做 scan 噶嘛，咁会 high 到啲周围都系噶 嘛，用火酒嚟啦， 又俾人呃咗啦， 即系等于点解嗰啲油渣咧工业用同我哋汽即系要有税项嘅油渣，佢加啲红色落去有分别噶嘛？ 对嘅，再讲埋个酒先。 系啦，佢以前嗰啲人系点咧？佢系用啲工业嘅酒精啦，即系蓝色嗰啲啦。佢有一个方法咧，可以蒸走咗佢嗰啲蓝色嘅。 嗰啲 然后就攞嚟做甲醇，甲醇咧就攞嚟香港曾经有一段时间饮假酒死好多人嘅，又盲啊又剩，就系用嗰啲工业火酒。 哇，好缺德过呢啲嘢。 其实香港人都即系可能系香港人都早期嘅，香港人都好 事。呢啲嘢饮死人嘅、啊、大佬。 系啊。 即系呢啲人真系唔知道死点。 系啊，嗰啲工业火酒嘛，蓝色噶，佢点你啦？你嗰啲药用火酒嚟嘅。 嗰啲唔系嗰啲叫啊，唔系我哋平时喺嗰啲叫咩 drug store 买嗰啲。 我屈人子， 因为你唔识佢 依家就有煤氣燈啦，進展到電嘅 LED 燈啦，即係你露營啊，以前冇呢啲噶嘛，以前要嗰啲大光燈啲打氣嗰啲咧，嗰啲大排檔咪眼燈好差，好差光嘅。你點著佢嗰陣時咧，就要用嗰隻火酒點著咗佢先嘅。 哦， 火水唔可以就咁點噶嘛，火水一定要有要有媒體點藥引噶嘛， 一個面噶嘛嘛。 係啦，一係又要抌啲嘢咯，佢唔會直接著噶嘛，所以飛機都係用火水噶嘛。咁咧，你用嗰啲工業火酒點？你就知道我講咩叫火，佢係好藍色嘅，你 未見過。 你真係 提煉咗變咗透明色，跟住俾人飲。 系啦，佢将佢将嗰啲色去咗佢啊，咁你咪唔知 咯。缺德咯呢啲嘢， 嗰啲唔系缺德，嗰啲系个扑街。 所以 我哋唔讲粗口嘅， 唔系粗口嚟嘅。 所以有一轮系冇人敢饮烧酒咯，好耐噶咯，系咪六几年啊？六几年定七零年代嗰啲甲醇啊嘛，食饮死。 即系呢啲真系又缺，即系缺德。扑街嚟噶，大佬！你真系谂下，如果嗰个系你屋企人饮咗油，即系盲嘅，咁点算啊？ 系啊，嗰啲 学识低嘅人先会咁噶。 佢嗰啲唔系最惨， 唔关学唔学识嘅。 你最惨饮嗰啲酒人咧，都唔系有钱噶嘛。 哦，咁又系。 你唔会，大佬，你有钱唔会真系饮嗰啲咩肉冰烧嗰啲？ 咪所以我咪话呢个问题。 孖蒸酒噶嘛？ 你谂下，即系。我都是得罪有少少讲句噶啦，即系点解会有啲奶粉有问题？喂，你自己都要食，你自己都要饮，点解你可以有假蛋、假乜、假物？ 唉，都 所以点解即系其实我有 bias， 即系我真系唔系咁中意诶，有阵时啲国货嘅，因为我系惊嘅，即系你冇办法嘅。 系啊，唔系 即系点解我唔会淘宝买嘅？因为全部都系 其 实 嗰、 那个 嗰 阵时 嗰 阵时 都好噶。即系自从出咗一扎嗰啲咁嘅甲醇之后咧，好多人都唔敢饮烧酒咯，变咗饮洋酒咯。 嗯， 哦，即系咁样封。哎，我知点解啦，咁就，其实嗰条友整嗰啲咁嘅嘢出嚟咧，就系其实想卖洋货，所以诋毁中国货。 系啦，即系等以前饮茶好过瘾噶嘛，会入要饮会饮诶，嗰啲高 A 咧。佢开工咧，佢唔饮个酒咧，冇力嘅，咁佢会饮一杯仔嘅，通常咧饮白酒嘅，就自多得嗰啲甲醇之后咧，就冇乜人饮甲，冇乜人饮嗰啲，就变咗攞去煮餸。 哦， 但系煮餸你个量就唔卖得咁多噶啦嘛。 咁所以咪话，所以佢阴谋论咪有可能系咁咯。 都唔系嘅，买唔起，买唔起嘅大佬，你知 真系乱咁嚟嘅。 要咪一只布兰迪几贵先得噶？ 以前得布兰迪嘅咋？有冇其他嘢嘅？ 啲人通常飲布蘭地啊、威士忌啊嗰啲，即 係 有高級啲啊，即係做寫字樓嗰啲先識飲威士忌呢樣嘢嘅。 明白， 唔係通常都飲布蘭地。 我哋有啲 overrun 啊，其實咧我仲有 part 想講嘅，就係話你網上購物其實都會有衍生啲問題，譬如話你開網店有機會都會犯法嘅， 例如咧。 而家咧，其實譬如話有啲鋪頭網上鋪頭咧會賣食物，特別係我最多見到嘅真係 IG shop，Facebook 都有嘅。原來咧你你未有持有食物製造廠或者食肆牌咧，你係唔可以 過唔到食環噶嘛。 你如果你係未經批准而去，譬如話啲刺身啊、壽司嗰啲咧，你如果咁樣樣去賣咧，你一經定罪咧，你最高可以被罰款50,000同監禁。 咁其實 IG 好多噶喎， 其實戇居。 其實講真，我真係唔會喺街 度賣好多嘢，而且有我知道有一啲咧，淨係做到城市係有鋪頭咯。 唔係，佢做咗鋪頭之後就攞食牌啊嘛。但个问题系佢之前， 但 系 而家其实仲有越嚟越系一，我发现系一个潮流啊，越嚟越多人喺上面买嘢食。 其 实 寿司点可以网购噶？ 唔系咁讲，寿司蛋糕啊， 一啲叫做冻食嘅嘢啊。 唉，我就唔会网购，大佬。 好坦白，网购就系商店网购，我会。譬如嗰间就系专系做，即系 for example， 就嗰间就系卖蚝嘅，我知道。咁佢就自己一个商店嚟嘅，佢 Facebook 有卖广告嘅，但系你要 click 佢条 link， 跟住你自己去攞，即 系 其实一间冻肉铺。 等佢送嚟，你点知道你嗰个系？ 佢有 delivery 嘅，但系就 depends 我哋嘅价钱。 呢个系佢哋会嗱，呢、這个就正常啲嘅。佢会利用呢啲平台嚟做一个销售嘅一个渠道咯。但佢唔系本身你有嗱，你首先一样嘢，佢已经有商业牌照啦，佢亦都有相关嘅食物牌照啦，甚至系有啲卖酒嘅会有酒牌噶嘛。咁佢已经有晒呢啲嘢嘅，咁佢其实佢唔犯法，唔构成犯法噶嘛。但系其实而家系有啲除咗我头先讲嘅，佢哋卖嘢食，有啲甚至系卖酒。早排唔系好兴，有一只酒叫断片酒。其实是犯法的。啲網店，我見到啲網店係賣呢啲係外國人 嗰只斷片酒，我飲過啦。嗰條頸痛到啊！ 你敏感係咪啊？ 我唔知啊，我飲完條，我飲完條頸，哇！即係頭都抬。 點解你會飲斷片酒嘅？ 嗰次去燒嘢食，啲人貪過癮買咗幾罐嚟飲啊嘛。 咁搞笑嘅， 嗰啲係其實你知唔知係貨罐女用噶？ 啊！佢谂住灌我嘛， 唔系意思，其实你明白嗰啲系 嗰首咩？你把我灌醉， 唔系，我哋可以搞个 U， 我哋搞个喺个，我哋可以搞个拍卖咗先人，佢仲快啦咁样。 哇，好花温咗好多咯，我哋 系啊， 我哋下次又继续讲下， 下 其实仲有 part 系讲系可以讲埋佢系可以即系有个税务漏洞嘅，不过我哋下次先讲啦。 系啊，其实好多嘅，全部都系 big data 啲嘢衍生出嚟嘅物体嚟嘅。 其实呢啲嘢我都唔系好识。 一嚟啦，同埋就系其实 唔系啊，我哋讲讲下讲埋器官都讲埋啦，咁冇办法噶啦， 无所不谈嘛，系咪先？好，我哋 唔讲器官咪冇事啦，系咪？ 啊，对唔住，系你先，你讲先嘅。 我有讲咩？ 系你唔讲埋嗰啲嘢，跟住我点会谂埋其他啲嘢啊？ 咁我讲嗰啲系冇涉及器官噶嘛，系你 嗰啲咪 谂咗 系 器官嗰度， 嗰度你都要用器官。 我哋下集再见啦，今集系咁多先，拜拜。